我想你最清楚你自己的事情，能再让摩根接电话吗？我把电话还给朗尼·摩根，他简短地说了两句，挂上电话。他说，他同意了。我把复印件拿走，他去核查，他呢会按照你说的去做。如果把图片缩成原尺寸一半的话，大概会占据头版的半个版面。我把复印件还给他，他一手拿着，一手拉了自己长长的鼻头，说，我说我觉得你是一个该死的蠢货，你介意吗？哼，我很赞同。你改主意还来得及。不，还记得你从县看守所送我回家的那个晚上吗？你说有个朋友要跟我告别，我还从未和他彻底告别过。如果你刊登了这份复印件，那就等于是告别了。真的是过了好久，好久好久了。好吧，伙计，但是我仍然觉得你是一个大傻瓜。需要我告诉你为什么吗？但说无妨。我对你的了解比你想象的深，这就是新闻从业者的悲哀。你知道的总比你能报道的多。你愤世嫉俗，如果这份自白在日报上刊登出来，很多人都会非常愤怒。地方检察官、验尸官、县治安官办公室的那伙人，一位有权有势的叫波特的普通公民，还有门涅德斯和斯塔尔的那两个混蛋。你很可能会再进医院或者是监狱的。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好吧，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伙计。我只是告诉你我的想法。地方检察官会很生气，因为他已经了结了伦诺科斯案。就算自杀和伦诺科斯的自白让他的结论看起来正当合理，很多人还是想知道伦诺科斯是一个清白的人。为什么要承认罪行？他是怎么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为什么没有针对案情的调查？为什么整件事情这么快就销声匿迹？还有，如果复印件的原件来自他那儿，他会觉得被县治安官的人出卖了。我觉得你不一定要把背后的印证章也印出来吧。是的，我们不会，我们和县治安官关系不错，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们不会因为他拿门涅德斯这号人没有办法就怪罪他。只要所有形式的赌博在某些地方合法，或者某些形式的赌博在所有地方合法，那么没有人可以消灭它。你从县治安官办公室里偷东西，我不明白你怎么才能够逃过这一劫。关于这一点，你想告诉我吗？不想。好吧，验尸官会很恼火，因为他在威的自杀案上犯了错误。在这件事上，地方检察官也帮了他一把。哈兰波特不会很高兴的，因为他费力了结的案子又被捅开了。门涅德斯和斯塔尔也会很不爽，但是原因不详。不过你说你被他们警告过，当那些家伙对某人不满的时候，那个人就会有苦头吃，很可能你的下场和大威利马贡一样。马贡为他的工作付出了过于惨重的代价了。对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家伙就是想把事情闹大。如果他们花功夫劝你罢手，你就罢手吧。如果你不听劝，他们还听之任之的话，那他们岂不是太软弱了？嗯，这些运筹帷幄的狠角色，背后掌舵的大佬，还有董事会的主席，他们可都不是软蛋，他们都是危险人物。还有这个叫克里斯马蒂的人，没错，这个人在内华达一手遮天，我听说过。是啊，伙计，马蒂是一个好人，但是他知道怎样才是为内华达好。那些在里诺和维加斯的有钱流氓都不敢惹他，如果惹了他，他们的赋税就会飙升，而警察保护骤降。接着，东部的大官就会觉得需要做一些改变，没法和克里斯马蒂和平共处的商人根本就不懂得经营之道。 把他赶走，换个人来。把他赶走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把他装进一个木匣子里。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摩根闻听皱了皱眉，上下挥动着胳膊，做出没什么意义的姿势。他们不需要伙计，马蒂在内华达的太浩湖边和哈兰波特做邻居，他们可能偶尔还打一个招呼呢。马蒂手下的人可能从波特手下的人那儿打听到一个叫做马洛的小混混太爱管闲事了，也可能这一句闲话通过电话传到洛杉矶的某一栋公寓内，一个满身肌肉的壮汉得到暗示，准备和两三个好哥们儿一起去练练手。如果有人想打烂你，这些壮汉根本不需要理由，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日常工作。心里别不舒服，就坐在那儿等人拧断你的胳膊吗？我再问你一次，你想收回吗？摩根重新把复印件拿出来。我说，你知道我想要什么？摩根缓缓起身，把复印件放进内侧口袋说，可能是我错了，你应该知道的比我更多。我不知道哈兰波特这样的人怎么看问题。横眉怒目的看。我见过他，但是他不会养一个打手队，这和他想要的生活方式并不协调。摩根犀利地说，但是在我看来，用一通电话停止谋杀、调查和打昏一个证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途径不同。再见，但愿如此吧。摩根离开了办公室，就像被风刮走一样的快。我开车往维克多酒吧走，想来一杯螺丝锥子，坐等早报的晚间版上市。不过酒吧人多嘈杂，没什么意思。我熟悉的那个酒保过来打招呼的时候，他喊出了我的名字。你喜欢加一点苦味酒对吧？一般我不加，不过今晚加双份苦味酒。我最近没有见到你那位朋友，戴绿宝石的那个。是啊，我也没有。酒保转身离开，回来的时候端着酒，我轻啜酒杯，想慢慢喝，因为我不想脸泛红晕，要么就喝醉，要么就保持清醒。过了一会儿，我又点了一杯一样的。六点刚过，鲍童走进酒吧，其中一个酒保大声嚷嚷着让他离开，但是他在被一个服务生抓住并赶出去之前，成功地招揽了一些客户，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展开日报看了一眼头版，他们成功刊出了整张复印件，颜色被反转变成了黑底白字，大小调整之后刚好占据页面上的上半部分，另一页上有一行简短而直白的社论，还有一页上有朗尼·摩根署名的半个专栏。我喝完酒离开，去另外一个地方吃晚饭，然后开车回家。朗尼·摩根的文章是对伦诺科斯案和罗杰·威德自杀案的客观重述，内容是已发表的事实，没有添油加醋，没有逻辑推理，也没有追责，只是言简意赅事务性的报道。社论则是另外一种质疑的风格，问的都是公职人员出丑时报纸会步步逼近的问题。大概九点半的时候电话响了，波尼奥尔斯说他会在回家时顺路来一趟。看日报了吗？他吞吞吐吐地问，然后没等我回答就挂断了。他到了以后抱怨了几句台阶，说他想喝杯咖啡，如果我有的话。我说我去煮一杯。我煮咖啡的时候，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好不自在。他说，对于可能遭人记恨的人来说，你的生活太孤单了。喂，翻过后山是什么？是另外一条街，怎么了？没什么，只是问问。 你的灌木需要修剪了。我把咖啡端进起居室，他停下了脚步，小口喝着。他点燃了一根我的香烟，开始大口吮吸。一两分钟之后，把它熄灭了。他说：事已至此，我已什么都不在乎了。可能是因为电视广告，让你憎恨所有他们兜售的产品。天哪，他们肯定觉得公众都是低能儿。每一次有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混蛋拿出什么牙膏或者一盒香烟、一瓶啤酒，或是一瓶漱口水、一瓶洗发液、一小盒能把肥胖摔跤选手变得和山中丁香一样芬芳的东西，我都会提醒自己再也不要买。妈的，就算我喜欢，我也不买。你看日报了吗？我的一个朋友告诉了我，一个记者。奥尔斯惊讶地问：你还有朋友？没告诉你他们怎么找到材料的，是吗？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必要告诉你。史布林格暴跳如雷，今天早上拿到信的副检察官罗夫宣称的直接拿给了他的头，但这让人浮想联翩。日报刊登出来的复印件，看起来简直就是原件的复印件。我喝了一口咖啡，什么都没说。奥尔斯接着说：他罪有应得，史布林格本应该自己来处理，我并不认为是罗夫泄密的，他也是个政客。然后他木然地瞪着我。我说：你来这儿干嘛，波尼？你又不喜欢我，我们曾经是朋友，就像任何人都可以和一个硬汉警察交朋友一样，但是现在有点变味了。奥尔斯身体向前探，微笑着，他看起来像是一匹狼。没有警察喜欢平民背着他干警察的活。如果在威德死的时候你就把威德和那个伦诺科斯荡妇的关系告诉我，我本来可以查得一清二楚。如果你告诉我威德夫人和这个特里伦诺科斯的关系，我本可以让这个女人逃不出我的掌心。活的。如果你一开始就全盘招供，威德本可能还活着，更别说伦诺科斯。你觉得你挺机灵的，是吗？波尼，你想让我说什么？没什么，一切都太晚了。我告诉过你，一个聪明人从不会骗别人，只会骗他自己。我曾经直白地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但是看来没什么用。现在你要是放聪明点，最好赶紧离开这里。没有人喜欢你，而且有些人不喜欢谁就会有所行动。有人已经报信给我了。波尼，我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不用撕破脸皮。知道威德身亡，你都不想调查这个案子。在那之后，这一切都对于你、验尸官和地方检察官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也许我犯过一些错，但是真相总会水落石出。你本来昨天下午就可以抓他，那个女人。但是，你的凭据是什么呢？凭据就是你本应该告诉我们关于那个女人的信息。我背着你们调查出来的那些东西，你们要吗？奥尔斯突然站起来，脸色通红。他说：好的，聪明的家伙。那个女人本来可以活下来，我们可以以杀人嫌疑起诉她， 但是你想让他死，你这个废物，你心里一清二楚。不，伯尼，我想让他安静地自我审视一番。至于这个女人怎么做，那就是她的事情。我想为一位无辜之人洗脱罪名，之前我完全不在乎用什么手段，包括现在也是。你想好怎么处理我的时候，欢迎你随时来找我。哼，那些暴徒自然会处理你的老兄，我用不着费心。你自认为没重要的会给他们制造麻烦，作为一个叫马洛的私家侦探，确实你没那么重要。不过作为一个被警告过要适可而止，但还是在报纸上让他们颜面尽失的家伙，那可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哦，那太可惜了，只是想想就让我觉得心在滴血，当然这是用你的话来说。奥尔斯走到门边，打开门，站在那儿向下看着红木台阶，眺望马路对面山上的树，又抬眼看道路尽头的山坡。他说： 很好，很安静，静得刚刚好。 他走下台阶，钻进车里，驱车离开。警察从来不说再见，他们总是希望能在等待被指认的嫌犯队伍中再次见到你。第二天，日子一度变得生动起来。地方检察官史布林格召集了早间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项声明。他就是那种黑里透红、眉毛粗黑而头发提早灰白的大个子。他们总是精于政治权术。他的声明是这么说的： 我已读过那份据称是一个不幸运且不幸福的女人的自白，她刚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文件的真实性尚无定论，就算是真的，那也明显来自一颗失常的心灵。我愿意相信刊登这份文件的报社是好意，尽管文件本身前后矛盾，疑点重重，这些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徒增各位的负担。检察官办公室还有我可敬的助理现治安官彼得森的员工将马上确定这封自白的真伪。如果是艾琳·威德的亲笔信，那我得说他写作时头脑并不清醒，笔也拿不稳。这位不幸的女士发现自己的丈夫自杀，倒在血泊中只有几周而已。想象一下吧，在这种痛苦灾难之后，这个女人所承受的惊吓和绝望，还有彻头彻底的孤独。既然他们已经在苦涩的死亡中相聚，那何必去搅扰这些死人的灰烬呢？除了能让这家快要倒闭的报社增加一些微薄的销量，我的朋友，这还有什么意义？什么都没有，我的朋友，毫无意义。就这样吧，就像奥菲利亚在那出不朽的威廉莎士比亚所写的剧作《哈姆雷特》中一样，艾琳威特用别致的方式配上了他的云香。我的政敌想从这一别致中大做文章，但我的朋友和支持者是不会被欺骗的。他们知道我们的办公室一直是明智而沉稳的执法机构的代名词，追求仁慈的公正，维护稳定、稳健和保守的政府。我并不清楚日报为谁发声，也不关心它所代表的价值观，一切留给明白的观众自行判断。日报把这通胡扯刊登在早间版，日报是全天候的报纸。总编辑亨利·希尔曼对史普林格的发言进行了一份署名的答复。

不是在说奥利菲亚，而是他的一句台词，而他真实的意思从没被我们这些不够博学的头脑参透过。不过暂且不管他，听起来不错，而且有助于混淆视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被允许引用，同样出自那部叫《哈姆雷特》的举世杰作，一句碰巧出自恶棍之口的金句：当罪行发生时，让战斧落下。大概正午的时候，朗尼·摩根打电话过来问我感觉如何，我告诉他我觉得这不会给史普林格造成任何的麻烦。朗尼·摩根说，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明白，而他们早就知道他的底细。我是说你怎么样？我挺好的，坐在这儿等着柔软的钞票来蹭我的脸颊。哼，马洛，你知道那不是我的意思。我还挺健康，别想吓唬我。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如果伦诺科斯还活着的话，他可以径直走上前来，朝着史普林格的眼睛啐上一口。你是为他才这么做的。事到如今，史普林格已然知晓，他们想陷害一个不喜欢的人，他们会有100种办法。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肯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伦诺科斯也并不是什么好人呐。这有什么关系？嗯？摩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好吧，对不起，马洛，恕我多嘴，祝你好运。我们道别之后挂了电话，大概下午2点的时候，琳达·罗琳打电话过来，她说：别提什么名字，谢谢。我刚从北边的大湖飞回来，某人因为昨晚日报上的文章勃然大怒，我的准前夫撞在了枪口上。我走的时候，那个可怜虫一直在哭，他是专门飞过去报告的。嗯？什么意思？准前夫？别傻了，父亲终于同意了。巴黎是一个低调离婚的好地方，所以我马上就要去那儿。如果你还有一点理智，至少把你给我看的那张雕版巨钞花出去一些，然后远走高飞。我不太明白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傻问题，马洛，你愚弄不了谁，你只是愚弄了你自己。你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射杀老虎的吗？这个我怎么会知道。好，我告诉你，他们把一只羊绑在木桩上，然后藏在林子的后面，那只羊肯定很惨。我喜欢你，我确实不清楚理由，但我就是喜欢。但是我讨厌你去当那只羊，你那么努力去做正确的事情，当然至少对你来说是正确的。嗯，你真好，不过我愿赌服输。不要逞英雄，马洛，你这个傻瓜，不能因为我们认识了某个人宁可去当替死鬼，你就要学他吗？罗琳，如果你在这边待得久一些，我会请你喝酒的。在巴黎请我喝吧，巴黎秋天更美。哼，我也想啊，听说它春天好像更美一些，我没有去过，所以我也不知道。按照你的老路，你永远都去不了。再见，琳达，希望你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再见，琳达冷冷地说。我一向都能找到我想要的东西，可是找到以后， 我就不想要了。林德罗林挂断了电话，剩下的一整天对于我来说并无心事。我吃了晚饭，把老奥兹留在通宵停车场检查刹车带，该打车回家。街道和往常一样空旷，木质的油箱里有些免费的香皂卷。我缓缓地步上楼梯，一个温柔的夜晚，空气中微微有霾，山峦上的树木近乎静止，连微风也没有。我打开了门锁，把门推开一条缝，然后站定。门开了大概10英寸，里面一片漆黑，也没有声响。但我就是感觉房间里有东西，也许是因为弹簧微微发出的声响，也许是因为我看见屋内有白色的夹克一闪而过，也许是在这么一个温暖安静的夜里，门后的屋内不够暖，不够安静，也许是空中飘来一丝人的气息，也许只是我的紧张不安吧。我沿着门廊横着撤回地面，俯身贴在灌木上，什么都没发生，里面的灯没亮，四周的一切都没动静。我左边的枪套内有一把枪，枪托朝前，是短管的警用.38。我快速抽出枪，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周围寂静如故。我断定自己是一个傻子，我直起身子，正要抬脚准备返回前门，这时一辆汽车在街角转弯，快速开上山坡，几乎无声地停在了我的台阶前。那是一辆黑色的大轿车，轮廓看起来有点像凯迪拉克，可能是林德罗林的车，但是有两点不像，没有人开车门，而且朝我一侧的车窗紧紧地关着。我靠着灌木丛等待，竖耳倾听，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好等的，就是一辆静止不动的黑色车停在了我的红木楼梯脚下，车窗紧闭着，就算是引擎还在转动，我也没听见。一道红色的探灯突然亮起，光束打在屋后20英尺的地方，接着这辆大车缓缓地向后倒车，直到聚光灯可以扫过整栋屋子的正面和房顶，一直向上。警察是不开凯迪拉克的，带红色探灯的凯迪拉克是巨头，市长、警察局长，也许还有地方检察官的专利，可能还有流氓们。探灯扫视一切，我立刻趴了下去，但他还是找到了我，停在我身边，没有下一步动作，车门也没开，屋内仍然是一片寂静，一片黑暗。接着汽笛低声响起，叫嚣一两秒后停了下来，接着终于屋内的灯光亮起，一个穿着白色无尾礼服的男人走到台阶上，看着墙面和灌木的这一侧。门尼德斯暗自发笑地说，哼，进来吧，便宜货，你有伴儿了。说真的，我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崩掉，然而他向后一闪，一切都太晚了，即使我本来可以这么做。接着车后座的玻璃摇了下来，我能够听见打开时砰的一声响，接着一把全自动手枪走火，子弹打进了距离我30英尺的斜坡之上。门尼德斯站在门口继续说，进来，便宜货，你无处可逃。于是我直起身子走了进去， 探灯精准地跟着我。我把枪放回皮带上的枪套内，我走上红木台阶，进了门，停在门的内侧。一个男人坐在屋子正中央，翘着二郎腿，一杆枪斜靠在大腿上。他看起来又高又瘦，面相凶狠，皮肤显得干巴巴的，一看就是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生活过久。他身穿深棕色的华达尼风衣，拉链几乎开到了腰部附近。他正看着我，眼睛和枪都没动，看起来像是月光下的土坯墙一样冷静。我盯他的时间有点长，只见有东西从我身边快速闪过，但是没看清楚。接着就是肩膀处沉重的剧痛，整条胳膊到指尖都失去了知觉。我转身看着那个一脸凶相的墨西哥壮汉，他没笑，只是盯着我，握着点四五手枪的手垂落在身体的一侧。他留有胡子，油亮的背头凸显头部的肿胀，他脑袋后面挂着一顶脏兮兮的阔边草帽，草帽的皮带子松垮垮地垂在满是汗味的缝制衬衣前。再没有比凶狠的墨西哥人更凶狠的人了，就像没有比温柔的墨西哥人更温柔的人了，也没有比诚实的墨西哥人更诚实的人了，尤其是没有比忧伤的墨西哥人更忧伤的了。这个家伙是那种狠角色，天下没有谁能比他更难缠。我揉了揉胳膊，有些刺痛，痛感和麻木还在。如果我刚才试着去拔枪，可能会把枪掉在地上。门尼德斯向打手伸出了手，他好像看都没看，就把枪扔了过去。门尼德斯接住了，他站在我的面前，脸上闪闪发光。他的黑眼睛眨巴眨巴说，从哪儿下手比较好呢？便宜货。我只是看着他，这种问题没有必要回答。我在问你问题呢，便宜货。我湿润了一下自己的嘴唇，回问道，阿格斯蒂诺怎么了？我以为他是帮你拿枪的。门尼德斯轻轻地说，七可成了个软蛋。是啊，他一向软弱，跟他老板一副德行。坐在椅子里的男人眨了眨眼睛，似笑非笑。那个弄麻我胳膊的家伙既没动也没说话，我知道他在呼吸，我能闻到。有人撞了你的胳膊，便宜货？是啊，我被墨西哥玉米卷饼绊了一跤。门尼德斯看都没看我一眼，漫不经心地用枪筒挥过我的脸，别和我套近乎，便宜货，你已经错过机会了。我早就对你好言相劝，当我大费周章登门拜访，让某人罢手，他会罢手，否则就趴下，再也别想起来。我能感到一股血顺着我的脸颊向下流淌，我能感到颧骨上一记重拳留下的钝痛感，然后放射到我的整个脑袋。出手不重，但是他用的东西太硬。我还能说话，也没有人拦着我。你怎么会自己亲自下手呢？门迪，我以为这是收拾打威利马拱那种小走狗的苦力活呢。门尼德斯温柔地说，便宜货，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叫做私人恩怨，我警告你是个人选择， 妈公的事情则是公事公办，他以为他能够对我推来搡去。他的衣服和车都是我掏的腰包，保险柜里的钱都是我塞的，房产的信托契约也是我搞定的。这些风化组的成员都是一样。对了，我甚至还付了他孩子的学费。你以为这些混蛋能有什么感恩之心吗？结果他做了什么？这个傻瓜居然跑到我的地盘上，在我的下属的面前扇了我一巴掌。为什么？我问他，莫名希望他能够把怒气撒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就因为一个发娇女说我们的骰子做了手脚，那个荡妇好像和她上过床，我把她请出了俱乐部，一个子儿都没要她的。是啊，那也可以理解。妈公应该不知道职业赌徒用的那些勾当，当然，她也不需要知道。但是我对你做了什么？门尼德斯想了想，又给了我一下。你让我很难堪。在我们这一行，从来不对人告诫两次，就算是狠角色也不例外。要么他乖乖的听令，要么就是你没有能力掌控全局。没有能力的话，你就滚蛋。但是直觉告诉我，事情不止这么简单吧。对不起，我想伸手拿手绢。枪眼始终跟着我，我拿出一条手绢擦了擦我脸上的鲜血。门尼德斯继续慢悠悠地说，哼，两毛五分钱的廉价货，哼，你以为你可以捉弄门迪门尼德斯呢？让我被耻笑，把我当成一个大傻子。我应该对你动刀便宜货，我应该活活的把你刮成条块。伦诺科斯是你的朋友。我直视着门迪的眼睛继续说，他死了，他像一条狗一样被埋起来，坟头上连个名字都没有。我为了证明他的清白做了一点小事，这让你难堪了，啊？他救过你的命，现在他丢了自己的命，这对你来说却毫无意义。对你有意义的只是当个大腕儿，你对谁都不在乎，除了你自己。你根本不高大，你只会瞎聒噪。门迪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凝固起来，抡圆了手臂想给我第三下，这一次他可是卯足了劲儿。他的手还在向后摆，我向前走了半步，踢中了他的心窝。我没有想，也没有计划，我不知道胜算如何，或者我是否能成功。我真的只是受够了门迪叽里呱啦的瞎说，我很疼，而且流着血，也许我只是被打得昏了头。门迪直不起腰来，大口喘着粗气，枪从他的手中跌落，他疯狂地摸索找枪，喉咙深处发出紧张的呻吟。我把膝盖顶到他的脸上，他发出痛苦的尖叫。这时，椅子里的男人大笑，这让我很慌张。接着，那个男人站了起来，拿起了手中的枪。 听众朋友，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梦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